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香港中乐团有机会能邀请到 赵继平老师这位国际级的作曲大师跟我们合作，举行他的作品专场音乐会。我们对他的到来和跟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个虽然很短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受益匪浅。我们代表我们乐团所有的同事对赵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举行这个音乐会。那么应该说我和香港中乐团这次合作是非常非常愉快。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和严先生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今天这个大红灯笼的原版电影的原版音乐就是严先生跟我愉快的合作产生的。谢谢谢谢。我想我们肯定还有以后的进一步的合作，希望能够写出更好的音乐来到香港和大家共度非常美好的夜晚。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赵老师给我们演奏一首。 下面给大家再演一首，就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题歌《好汉歌》。在这里要特别要说，唢呐独奏的，刚才管子独奏，郭雅志先生，他就是《水浒传》当年我录音的时候，原版的演奏者，唢呐演奏。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演一首赵先生在1988年跟陈凯歌合作的一首那个一曲电影，叫做《红高粱》。它中间有一段：“妹妹，你大胆往前走。”

是风雨，乱世雪。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